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篇专栏订阅用户陆小明的文章，主题是谈谈 Framework 的学习和调试的方法。首先，安卓是一种基于 Linux 的开放源代码软件站，为广泛的设备和机型而创建。安装平台的主要组件包括 Linux 内核、安卓 Runtime、 原生 C++ 库、 Java API 框架，也就是我要讲的 Framework 框架层，还有系统应用。我们在应用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四大组件便是在 Framework 框架层进行实现。话不多说，下面请返回文稿查看 Framework 的学习和